因腊王旦赐策曰：“呜呼，小子旦，受资玄舍，建尔国家，封于北土，是为汉藩府。呜呼，勋御史虐老受心，以奸巧边盟，朕命将帅卒征绝罪，万夫长、千夫长、三十又二帅，将其奔师。勋御喜欲，北周以随，昔尔心无作怨，无作非德，吾乃废备。非教士不得从征，亡其戒之。但壮大救国，为人辩略，博学经书杂说，好兴利术数，昌幽涉猎之事，招致游士。即魏太子败，齐怀王又薨，但自以次帝当立，上书求入宿卫，上怒，下其使御，后作藏匿王命，削梁乡、安次、文安三县。武帝由是误旦，后遂立少子为太子。帝崩，太子立，是为孝昭帝，赐诸侯王玺书。但得书不肯哭，曰：“玺书封小，京师已有变。”遣幸臣受西长、孙从之、王儒等之长安，以问礼仪为名。王儒见执金吾广义，问帝崩所病，立者谁子，年几岁。广义言代召武作公，宫中欢言帝崩，诸将军共立太子为帝，年八九岁，葬时不出令，归以报王。王曰：“上弃群臣，无语言，阁主又不得见，甚可怪也。复遣中大夫指京师，上书言：切见孝武皇帝恭圣道，孝宗庙，慈爱骨肉，何及兆民，德配天地，明并日月，威武洋溢，远方执宝而朝，增郡数十，赤地且备，封泰山，善梁府，巡狩天下，远方真物沉于太庙，德甚修圣，请立庙郡国。”奏报文。时大将军霍光秉政，褒赐燕王钱三千万，一封万三千户。但怒曰：“我当为帝，何赐也？”遂与帝室中山哀王子刘长、齐孝王孙刘泽等结谋，诈言以武帝时受诏，得职立事，修五倍，倍非常。常于是魏旦命令群臣曰：“寡人赖先帝修德，或奉北藩，亲受明诏，执立事，领库兵，赤五倍，任重职大，夙夜兢兢，兹大夫将何以归佐寡人？且燕国虽小，成周之建国也，上自少公，下及昭襄，于今千载，岂可谓无贤哉？寡人数代听朝三十余年，曾无闻焉，其者寡人之不及于，亦义子大夫之私有所不至乎？其咎安在？方今寡人欲缴挟房妃张文杨和， 抚慰百姓，移风易俗，绝路何由？子大夫岂各悉心以对，寡人将察焉。群臣皆免官谢。郎中程轸谓旦曰：大王失职，独可起而所，不可坐而得也。大王一起，国中虽女子皆奋臂随大王。旦曰：前高后时，伟立子弘为皇帝，诸侯交手视之八年。吕太后崩，大臣诛诸吕，迎立文帝，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。我亲武帝长子，反不得立，上书请立庙，又不听，立者宜非刘氏。即与刘泽谋为监书，言少帝非武帝子，大臣所共立，天下宜共伐之。使人撰行郡国，以摇动百姓。泽谋归发兵临淄，与燕王聚起，但遂招来郡国奸人，复练铜铁做甲兵，朔月骑车骑才官卒，见旌旗鼓车，矛头先驱。郎中侍从者着貂羽，黄金复缠，机号侍中，但从相中尉以下，乐车骑，发民会为，大猎文安县，以奖士马，许七日。郎中韩一等朔见旦，旦杀一等凡十五人，会平侯刘成之泽等谋，告知青州刺史卷不疑，不疑收捕泽以闻。天子遣大鸿胪惩治，连引燕王，有诏服治，而刘泽等皆服诛，一封平侯。久之，旦子恶意阁长公主、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霍光争权有隙，皆知旦怨光，即私与燕交通。旦遣孙纵之等前后十余倍，多及金宝走马，路为阁主。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与交通。朔寄书光过失与旦，令上书告之，桀欲从中下其章。旦闻之喜，上书曰：昔秦惧南面之魏，致一世之命，微服四夷，轻若骨肉，显重一族，废道任行，无恩宗室。其后玉陀入南夷，陈涉乎楚泽，晋侠作乱，内外俱发，赵氏无吹火焉。高皇帝览宗纪，观得失，见秦建本非事，故改其路，归土连城，不亡子孙，是以枝叶扶疏，异性不得见也。今陛下成名继承，委任公卿，群臣连与成朋，非毁宗室，夫受之素，日逞于庭，恶立废法立威，主恩不及下咎。臣闻武帝使中郎将苏武使匈奴，建留二十年不降，还但为典属国。今大将军长史敞无劳，为搜肃都尉，有将军都郎羽林，道上一臂，太官先至， 臣但愿归福喜入宿卫，察奸臣之变。是时昭帝年十四，觉其有诈，遂亲信霍光而书上官桀等。桀等阴谋共杀光、废帝，迎立燕王为天子，但至必书往来相报，许立桀为王，外连郡国豪杰以签署。但以遇相平，平曰：“大王前与刘泽结谋，事未成而发觉者，以刘泽素夸，好亲陵也。平闻左将军素轻易，车骑将军少而骄，臣恐其如刘泽时不能成，又恐继承反大王也。”但曰：“前日一男子一阙，自谓故太子，长安中民趋向之，正欢不可止。大将军恐出兵镇之，以自备耳。我弟长子，天下所信，何忧见反？”后谓群臣，阁主抱言独唤大将军与右将军王莽，今右将军误故，丞相病，幸事必成，争不久。令群臣皆装。是时天雨，洪下主宫中，引井水，井水竭，侧中使群出，坏大官灶，乌鹊斗死，蜀武殿端门中，殿上户自闭不可开，天火烧城门，大风坏宫城楼，折拔树木，流星下堕，后稽以下皆恐。王惊病，使人辞加水以水。王客吕广等之星魏王言，当有兵围城，其在九月十月，汉当有大臣戮死者，与俱在五行志。王欲忧恐，魏广等曰：“谋事不成，妖降朔县，兵器且至，奈何？”会阁主舍人父燕仓知其谋，告之，由是发觉。丞相赐喜书，部中二千担，主补孙从之及左将军桀等，皆伏诛。但闻之，召相平曰：“事败，遂发兵乎？”平曰：“左将军已死，百姓皆知之，不可发也。”王忧闷，置酒万载宫，会宾客群臣妃妾作饮。王自歌曰：“鬼空城兮，苟不废，鸡不鸣，横竖何广广兮，故知国中之无人。”华容夫人起舞曰：“发纷纷兮田渠，故汲汲兮无居，母求死子兮，妻求死夫，徘徊两渠间兮，君子独安居。”作者皆泣。有赦令道，王读之曰：“嗟乎！独赦利民，不赦我。”因迎后稽朱夫人之明光殿，王曰：“老鲁曹为事当足，欲自杀。”左右曰：“倘得薛国，幸不死。”后稽夫人共提气指王， 会天子使使者赐燕王玺书曰：昔高皇帝望天下，建立子弟以藩平社稷，先日诸吕阴谋大逆，刘氏不绝若发，乃将侯等诸讨贼乱，尊立孝文以安宗庙，非以中外友人表里相应故也。凡立曹冠，邪见推风，从高皇帝肯灾除害，云除海内，当此之时，头如蓬宝，勤苦至矣。然其赏不过封侯，今宗室子孙增无曝衣禄官之劳，列地而望之，分财而赐之，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，今王骨肉至亲，敌无一体，乃与他姓一族谋害社稷，亲其所疏，疏其所亲，有逆背之心，无忠爱之意，如使古人有之，当何面目复奉斋咒见高祖之庙乎？但得书以伏喜主一公长，谢相二千担，奉事不谨，死矣。即以寿自缴。后夫人随旦自杀者二十余人，天子加恩，设王太子建为庶人，赐旦谥曰腊王。旦历三十八年而诛，国除。后六年，宣帝即位，封旦两子，庆为新昌侯，贤为安定侯，又立故太子建，是为广阳顷王。二十九年薨，子穆王顺嗣。二十一年薨，子思王皇嗣。二十年薨，子嘉嗣。王莽时，皆废汉藩王为家人，贾独以献符命封符美侯，赐姓王氏。